969，只听好歌，不听话。城市，这是我睁开。

真的想要你飞到宇宙去，想要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引力。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着你。感谢你吸引你，让我懂了你。漂亮的人我迷糊了，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疼了，可爱女人聪明的人我感动了，可爱女人她坏的人我疯狂的，可爱女人漂亮的人我迷糊了，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疼了，可爱女人聪明的人我感动了，可爱女人她坏的人我疯狂的，可爱女人 世界这样的 喜欢你，知不知道？ 多借口来弥补寂寞，却无法找回自由。爱曾经擦身而过，喜欢在记忆里停留，习惯搜寻你的，只要你就足够。原来我们一直存在那最美的时候，你熟悉的温柔从不曾离开我，在我眼里看到什么全部都是你的笑容。我终于明白你一定会是我幸福的执着，这一次我不会放手。 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入能量。经典九六九，音乐最动听，最动听。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68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三亿车主养车标配，养车不贵，修车不累，快下载乐车帮。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自驾。 去赤峰草原自驾圣地吧，沿途的贡格尔草原和蜿蜒的希拉木伦河让人心潮澎湃，浩瀚的玉龙沙湖和险峻的阿斯哈图石镇令人拍案叫绝，碧蓝壮阔的达里诺尔湖和丰盛的草原节日盛宴使你忘却烦恼。这个夏季带你亲身感受离北京最近的超正草原之旅。 那还愣着干嘛，赶紧出发吧。 哎，等等我。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 0110-5175-1969。

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随手的小雨，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随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陪我